讲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如果你去 KTV， 在不少老歌的 MV 的右上角都会发现四个字，那就是上华唱片。这家唱片公司曾经和滚石齐名，也曾经一手捧红了包括李翊君、高胜美、裘海正还有陈明铮在内的90年代的当红巨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上华唱片曾经的辉煌年代。第一首歌来自于齐秦在上华期间最经典的一张专辑《丝路》，那是齐秦和王祖贤复合之后出版的一张专辑，当时齐秦还成了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。但是想想过去，再想想未来，想想现在，不禁让人感慨，其实音乐比人生要简单多了。齐秦说他想让每首歌都找到素净的脸，这首唱的云淡风轻的歌叫《拥挤》。 想的当等待终将成回忆，真实的感受都将会继续，别在意过去的像是过去，所有的感动都将再继续，所有的拥挤，所有的回忆，生命是喜也是阳光是雨，所有的